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。 哎，不是说你。 别说呢，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。 那倒 是。俺娘说了，女儿大了要出门，要找个勤快人。俺娘说了，你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，牢骚怪话烦死人。俺娘说了， 还说了， 耍低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。可不能要，俺娘说了。 哎，你娘还说呢，要命了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一听说那懒汉，我气得我坐不住。 哎呀，村长啊， 啊，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？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。 你是村长，你快来吧，你坐会儿吧。你干什么活都来？ 多好的人啊！ 嗯， 这个金凤凰到你窝里来。 响了， 什么响了？ 哎，没做就响啊！ 就 实在对不起，俺眼神不大好，把个暖水瓶劈废了。 什么？我家就这一个暖壶， 这 踢得好没关系。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，一直没腾出空来，您受累了。 真的？ 真的。 会说话， 你不是你踢的是比我响，我要踢啊，踢不了那么响。我踢啊， 这媳妇多好啊！ 啊， 好好好干吧， 村长，我好，你村长打哪？ 那 我一定好好干。 你看你往回说。怎么磨天线呢？ 快了！那不是电视，不是电视，不是电视没坏， 没坏， 没坏， 没 可漏， 没坏， 那个电视刚买。 这个电视。怎 么乌秃秃的？他那个乌秃，他那玻那个他是那个茶色玻璃。 对对对， 茶色玻璃。 啊， 他眼神本来就不好嘛，买个电视机，买个茶色的，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？ 你可是图像清楚， 对，图像清楚， 图像清楚， 真的吗？ 真的， 对对对。那打开让俺看看。 哎呀， 来， 那你打开吧。 给俺看看。 对对对，打开， 要了命了，这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，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。 真的吗？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。 你看出图像了吧？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。 这人是眼熟，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？ 长要比零，二比二平，现在 不动了，现在还 没，没有天线呢，这人就变形啊！ 你别打 嘛！完漏了， 全完了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，就因为我过去懒，我以后改行了吧？ 那你改好了，俺再来了。 好，那我送送你啊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宋丹丹在1989年春晚上的作品《懒汉相亲》。宋丹丹除了在小品上的成绩之外啊，在影视剧上也有很大的成就，尤其是她出演的情景喜剧，更是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。好，节目的最后呢，送上一首汪正正的歌曲《超越梦想》。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时，希望才跟随；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时，心灵才体会。 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，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我需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这一回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需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这一回。